除了这首《年轮》之外，汪苏泷还为很多歌手创作了众多经典歌曲。与《年轮》风格不同的是，接下来这首《穿越火线》作为同名游戏的主题曲，由汪苏泷和邓紫棋共同完成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邓紫棋《穿越火线》。 机枪子弹胸膛，呼吸是慢喷张，战场在笑意弥漫，用你我愿闯一闯，迎面过来称号，而躲避过来担当，在危难时你和我就是彼此的肩膀，有黎明的太阳和你一声坚强，你说过就算走也要记得微笑，这是充满着陷阱，还拦不住我的前进，我大步大步走的坚定，当雨水混浊不清，当眼泪浇天不应，你克服服输的决心，也许这十年近的是你，你明天有太阳就不必绝望，我们的未来决定在我们手上，不管面具不敢问你夜晚太真实的为你杀马人们，你多少换回自尊，我生活换了身份，我告诉别人青春那些的愚蠢，那伤人的人不能想无法生存，原来我们真的就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，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。浪漫的欧洲情调。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。夕阳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。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来自周杰伦《简单爱》。 Thank you.

接下来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孙燕姿《第一天》。

是意外先来临。